角逐，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王威，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经的东方歌舞团乐队队长，专注于竹乐文化30多年，发明制作了100多件竹乐器，创办了第一支竹乐团，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竹乐文化。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威。您现在听到的这段乐曲是北京竹乐团演奏的，这几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乐团，因为它所有的乐器都是由竹子制作而成，很多都是大家没有见过的，像竹板琴、拍筒琴、独弦琴等等，新颖独特。竹乐团的团长叫王威，今年71，看起来像60出头，笑容灿烂，谈吐幽默。王老师，我看您拿的这两个桶很漂亮啊，上面还有一些很带民族色彩的一些装饰。 对， 这个桶是一个特效的东西。 是，用你专业思维，特效，对，真的是特效。 哎，来，咱们演示一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 好，这个乐器叫做雷桶啊，它是模仿打雷的声音。 嗯， 我正好这两天天气需要下雨，我们给大家来个气氛。 嗯。感觉乌云滚滚了，要开始下雨了那种感觉 啊！是是是、 啊，这是您发明的乐器吗？ 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嗯， 但是我们演出时会用这样的效果器。 哦，那您是从哪儿发掘出来的呢？ 哎，我就觉得现在如果说你把眼光盯在某个领域，你可能这个焦距就对得比较准了。 嗯， 你会发现很多你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 嗯 啊，这个乐器也是一样，如果说你很关注某件事情，你有时候会带来很多惊喜。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些古老的用竹子做的乐器的？ 其实我做音乐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嗯 嗯，半个世纪吧差不多。但是容易有个词儿叫熟视无睹， 嗯， 就是如果你不太关心某个事情，也就很漠然的就过去了。我关注竹乐器大概有30多年吧，啊， 三十多年，那上世纪， 对，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当时在东方歌舞团做这个乐队队长工作啊，就是觉得，总得有新的节目吧，所以我们也是 上世纪80、90年代，东方歌舞团特别的火的， 对对对，那绝对是 特别受人欢迎。一说东方歌舞团 啊，是是， 大家都趋之若鹜的那种。 Number one， 是是是 是， 对， 嗯，您当时是拉大提琴的？ 对对对，低音提琴， 低音提琴， 对，我一直做低音提琴演奏工作啊， 嗯， 但是在乐队里面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年代和我当时想做一点这个乐器的新的拓展。 嗯， 所以就开始关注一些竹子乐器，虽然在中国很普遍， 嗯， 笙管笛箫啊， 对， 没法大家再熟悉了，嗯，但是呢，你要是把它专门的关注呢，我觉得确实，就是在我关注之后， 觉得他是一个，哎呦，这太有意思了。当时我们几件事情对我有些启发，比如我们到日本演出，日本的一个乐器叫尺八， 我知道。 哎呦，那个好 听 吧，极好听， 是很空灵。 对。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也觉得，哎呦，这这么好听啊！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们这应该把这个日本的乐器介绍到中国来。 不对呀、啊，尺八是中国的乐器。 对，所以我觉得你比我当时还了解这些情况啊，等于也露了一个怯吧。啊，当时我还是在会上说，我们要把外国的这个日本的东西拿到中国来介绍给中国观众。结果人家就当时就冷笑啊，什么你说什么呢是吧？啊，是中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挺丢人的。但是就觉得哎呦，得了解一下尺八，一看尺八在古代如何如何啊，它的发展情况如何如何，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排箫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观众都看到芈月传之后，觉得古代有排箫，但是有谁真知道中国古代的排箫在舞台上有呈现吗？知道的并不太多啊，所以就这些事给我一种刺激，想了解了解。这一了解嘛，就觉得哇，还是很不得了的。 当时互联网也没有这么发达，也不是说搜点什么网上都有。您这得泡图书馆吧，要了解这些知识。 必须的。而且关键是当时嘛，我一跟一些专业人士真正的专家聊起来哈、他们也是觉得哎呀是啊，确实这个问题啊。我后来就写了一个文章叫开创中华民族民族器乐之韵这么一个稿子。所以我在这里，我今天一进到这个北京广播电台的大门，我就有一种亲切感。当时呢，我这个文章写了之后啊，我没想到大家这么重视，我就写，我觉得这事儿挺好，我就写了个稿子。当时咱们北京音乐台领导叫于春生台长，还有音乐出版社的这个庄老师，就主动的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就在咱们楼的最高层。当时北京有四大民族乐团的团长，有最著名的民族音乐演奏家和理论家，我都不认识啊。包括音协的副会长都来了，对于竹乐团这种设想，大家给予了非常热情的鼓励。 您当时是研究这个竹子的乐器，然后想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全是竹子做的乐器这样一个乐团，是提出这样一个想法是吗？ 对。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96年。 我 应该在198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这件事了。当时我们到南方去演出，我就到那个浙江的竹乡，自己一个人到那儿去采购了一些竹子。 干嘛要自己做乐器啊？ 搞研究啊。我当时想法是做一个乐团，另外一个呢是要开发新的乐器。原料是第一主要。我们当时演出是在上海演出，演完出之后我到杭州，从杭州到安吉买了点竹子以后啊，就当时那个长途汽车放在长途汽车的顶上拉到上海， 绑在车顶上， 对，拉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到北京。在我们单位的这个厨房，就是火房的旁边有一个锅炉，就烧开水的锅炉。我们把那个厨房的一个装这个炒菜油的像汽油桶一样的这大铁桶把盖儿锯掉，底下垫上砖头支起来，从这个锅炉上打了开水，完了再在底下拿着木头烧把这竹子呢搁里边煮。我的目的呢就是防裂，另外让它声音更好。因为那个竹子长啊，那大汽油桶呢就煮一半以后再倒过来把那竹子那头再煮，完了就把那个煮好的竹子放在单位的浴室里边。 为啥让它用蒸汽、 不是让它那个保持它的湿度，因为北京很干。北京非常干。对。我就想这样可能就万无一失。 这都是您自己发明的办法是吗？ 对，试制嘛。就想办法让它。 挺有想象力的。 对，挺好，挺有意思的。当时也有劲头，结果实际上还全都裂了。 还是不行。 一个都没留。也经过很长时间的试制，也当时也是想了解各方面的乐器啊，比如说印度尼西亚的安格隆啊，什么尺八呀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中国的竹子乐器，声管底下太多了。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朋友发明了一种乐器叫钺，就是中国的笛子是横着吹的，箫是竖着吹的，它是歪着吹的那个很奇特，也是古代乐器的一个复原。所以 这些各种信息和各种实践，最后呢就是我写了这个稿子之后呢， 嗯， 把这些内容把这些想法也都融到这个文章里边去。 嗯， 专家研讨会我觉得是一个高端的学术权威的对我这个事情的一个论证啊。 嗯，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事儿可行吗？ 哎呦，就说你这件事啊怎么来鼓励你都不过分。他觉得从民族音乐的发展，从中国文化的这个历史传承，前瞻性，哎呦，打鸡血这词儿，对对对对，这可以。 但是之前好像都失败了呀，弄了半天那竹子都裂了呀。 啊，对对对。 那怎么办呢？ 开头难不是一般的难，就是因为我这个想法做成一个乐团， 嗯， 它是一个工程。 王威，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经的东方歌舞团乐队队长，专注于竹乐文化30多年，发明制作了100多件竹乐器，创办了第一支竹乐团，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竹乐文化。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威。不是说我自己做一两样乐器我自己演奏就行了，那个相对简单， 对， 乐团一旦成团那就得好多样， 规模， 对呀， 嗯，建制。所以这个事儿嘛，而且做竹子乐器的，但是他们做不了你新研制的这些乐器，木匠呢他做不了这些竹子的东西， 嗯 啊，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这个， 那谁做啊？您自个儿啊？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子的，说是容易的，做是不容易的。 是的， 首先北京没有竹子， 嗯 啊，我们就只能到郊区有那个卖农资扫把呀、草包啊、什么尾帘啊这些东西的地方有少量的竹子，它那竹子是为了农业生产用的，就从奏乐器的角度基本就算没有什么，但是也可以拿来一点做实验。 嗯， 后来听说那个廊坊地方有那个比较大的， 嗯 啊，因为它是个集散地，一堆一大堆的那小山一样的那个竹子，你去到里边去挑去呗，完了就选一些拉回到北京啊，慢慢去研究。我的困难在于我没做过什么东西，另外呢也没有工具。 嗯， 你能拿到什么菜刀？特别费菜刀，我们家大刀，哎，这个竹子其实很硬的， 是 啊，砍不了多少，那刀刃就卷了。 嗯， 也就是这些，唯一的就是一个手钻能打眼儿。另外呢，你个人做事情，就是你们家是这唯一的一个场地。 哎，你之前煮竹子、晾竹子还能在单位呢，现在怎么都搬家去了？接着在单位做呢？ 那个是偶尔可以。 就是说，建竹乐团这个事情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不是单位的项目之一。 那是。 所以基本上要靠你个人的力量。 完全个人行为。好在我觉得当时呢这个社会环境啊这各方面呢都已经比过去强多了。 嗯 啊，比如说以前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你要到哪儿联系点事儿，你得开介绍信。而且尤其是音乐界的朋友们，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值得颂扬的一个这么一帮人。你像这个作曲家也好，理论家也好，青年演奏家也好。我们这个一开始那真是极其艰苦。所以我很感谢，一个是你像咱们北京音乐台的很多同志啊， 嗯， 很多音乐界的朋友，那真是无偿的为这件事情做贡献。我们现在有演出了， 嗯， 我在演出时候我也跟观众说，我说我们实际上这个竹乐团从无到有经历了非常艰苦的过程，它就像竹笋没出土之前一样， 嗯， 它孕育了多长时间呢？其实竹笋出土有人在那儿做过统计，说要4年的时间，它在底下憋着往上涨啊，但是一旦出土之后它就 长得特别快， 对，特别快了。 嗯， 但是你要知道它4年那个就是说在出土之前不管多长时间它没有阳光没有雨露，它是最艰苦的时候，我们 全靠自个儿憋着劲儿， 对， 往上顶， 而且还得特别使劲儿，因为你想它要土得压着它吧， 嗯， 石头得盖着它吧，所以那个时候的竹笋的那个劲头我觉得是跟我们现在那个年竹乐团是很相似的。 那您当年第一件乐器自己做的做成功的， 嗯， 憋了多久做出来的呢？ 有5、6年吧。 5、6年。 对。 只是说这个乐器出来了。然后乐器出来了从一件到几件，然后最后再召集人， 嗯， 组乐团又得憋好几年吧。 对啊，我们这个竹乐团真正注册是2007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呢我觉得特别体现了这个竹子的精神。 嗯 啊，中国朋友们都特别喜欢竹子，一个是它的秀美， 对， 最关键呢大家就是以竹 丽人比竹比德、是吧，觉得竹子坚韧是吧， 虚心 虚心刚强之类的哈、有很多赞美竹子的这个精神有节、是吧， 是。 所以竹乐团本身呢他用竹子做乐器，但是这个过程呢现在想起来就是这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每个人对竹子音乐这个贡献都是非常光彩的，非常不能说伟大啊、这伟大词儿有点太就是分量太重了、啊，但是确实他们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赞扬和崇敬的一批人。 就您当年研发出来成功的第一件竹子的乐器是什么呢？ 当时呢目标就定在竹板琴。竹板琴呢就像可以形容为像钢琴一样的东西。它是用竹板来做发音的部分，敲击竹板发音。音的排列呢就像钢琴一样。黑键白键它就可以起到和声啊伴奏啊旋律啊在乐队里边是一个顶梁柱的作用。但是做竹板琴呢可是最难。因为大家想一想竹子第一条就是可能弹性很好，第二就是它会裂。所以你要是做一拿竹板来做发音的体敲击它，你让它不裂这个就很难了。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方面的试验。我今天带了一块就是这样的竹板、这个竹板呢我们请中国林科院竹材和木材加工的教授叫王正教授，他听说就是我来帮你弄，我们试验嘛，他就用他们的设备把几片竹子展平之后压在一起。 所以手里的这个竹板挺厚实而且特别的平整。 对，做完之后呢我们一看，哎呦这个真漂亮。因为什么呢，它厚度达到了因为你要做乐器要高音低音的。 对。 高音呢可能就要窄一点短一点。低音呢尤其要宽长厚才能出低音。但是竹子最大的缺点就是用的材料有限而且它还有节。 对，所以我们通常看到的竹子做的乐器都是那种管状的，就是利用它竹子本身的那种天然的样子， 对，天然形态， 没有太多的改变，它可能改变了它就费劲了。 我觉得这个是你说的太准确了。因为竹子的好处呢就是正如大家常见的吹管乐器用的最多。因为竹子它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它作为天然的材质，它的弹性和硬度是任何其他木材难以比拟的。大家都知道你要听到乐音就是有震动产生声波你才能听到。这个震动的东西一定要有弹性，所以竹子是制作乐器的天赐良材。它一震动嘛声音就好听。 但是你要把它做成板儿，这就费劲了呀。 所以当时呢为什么做了很多试验。 那为什么非要做这个板状的琴呢？你就发挥它天然的管状的优势不就好了吗？ 对呀、对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乐团，一个是音区要宽广、光是笛子声的那个那就组成乐队 太单调了、 组成乐队。民间音乐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旋律乐器多伴奏乐器少，尤其是低音乐器。到现在民族乐队还用西洋大提琴的贝斯和大提琴做低音声部就说明我们民族音乐当中低音乐器是个大的薄弱环节。 所以你想把这个薄弱给找回来。 对对对。而且用竹子做难度就更大。 你这是知难而上啊。 好听这词我爱听。所以这个就所以我就说起了我们这个王正教授给我们做的这个板子，一看特别好看。而且我当时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我们自己觉得做不出来，非常感谢他。但是呢外形什么都很棒，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声音不行了。 您敲一下我听听。像打竹板的是吧？ 对，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声音。而且它这个音还不纯。其实呢这个事儿啊太天真了。第一个他把这个板压平了之后它那组织就破坏了。第二呢就是几个板合在一起震动就不行了。 所以那费半天劲的那个是失败的， 失败。 那成功的呢后来是什么样啊？ 成功是我们自己在慢慢研究解决这个竹子的防裂和它的音区高低的问题。我手里另外拿这块板呢叫全竹展平。就是你一个竹管 一根竹管是圆的吧， 嗯， 完了劈成一条缝以后把它完全的摊成一个平板， 啊， 这是最新的科技，真不容易。你想它竹子你压一半它就裂了， 它就脆了， 对对对，嗯，但是它全竹展平，但是展平之后你看后面它做了很多其他技术上的处理 啊， 所以这个也等于是从声学角度上也不行了， 也不行 也不行，但是呢给我们带来一种希望。当初我们这个竹板琴呢做成的时候，应该说是有个词儿叫瞎猫碰死耗子因为我们没想到能做成，只不过是一定想做成，但是呢真觉得可能做不成，但是又必须得努力。因为我自己也没做过乐器，而且做乐器这个学问啊实际很大， 嗯， 啊，它从材料学啊加工技术到声学品质，所以这个竹板琴呢这个最后做成呢，我们也是觉得还是很万幸，动了很多脑子，经过了多少次失败都不知道了， 嗯， 因为当时我们在家里做，在这个单位自行车棚里，我们在那做的时候，那个竹子那个废料啊，就是比例做成的那个比例简直是多了不知道多少倍。后来那个打扫卫生那个老师傅就说，嗯，你这个不属于生活的这个垃圾，我们不管。 要收垃圾清理费。 对对对对， 那你们家里厨房也挺热闹的，应该。 哎，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呢，现在想起来，哎呀，挺有意思的。 嗯， 但是当初呢是很艰难的。 嗯 嗯，等于在一个不具备任何条件的一种情况下，就是使劲的在这儿慢慢的做呗。 嗯，就是坚持做，然后稀里糊涂就成功了。 哎，是真是稀里糊涂就成功了。对对，太幸运了啊，太幸运了， 嗯。 毕竟动了很多脑子，另外，嗯，得你对这个事情必须得特别喜欢。最后那个当时那个琴我大概做了将近两三天就没睡觉，就在那儿，哎呀，转来转去，弄来弄去，换来换去，拆来拆去，再装上，再试，再收拾。 然后一敲，哎，那个音对了。 对，我们那个当时楼上邻居是一个演奏家。夫人是钢琴家，德国留学回来的。他在楼上，他就下来了。哎，你这声音是什么声音？他就觉得特别好听。 在成功做出了竹板琴之后，王威又制作了其他的30多种乐器，然而又上哪儿去找人来演奏这些独特的竹乐器呢？王威的竹乐团是怎么成立的？又靠什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王威，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比如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